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呢转受了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天空放晴，日照较强，中午前后温度比较高，早晚呢比较凉爽舒适，能见度非常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大气透明度非常好，但是呢紫外线比较强，外出的朋友可要注意遮阳防晒。午后呢受偏东风的影响，局部地区也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外出的朋友最好带上雨具。那么具体的天气情报，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那么今天呢，有可能出现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路况信息。 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上的情况。目前在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到西直门桥，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定慧北桥到四海桥，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到纪元庄桥，也就是目前从西二环、西三环、西四环、西五环4条环路的内环方向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在北四环宝福寺桥以东，东向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还有就是在京城高速来广宁大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已经排到了黄岗桥。那么行驶到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您呢要选择其他路段来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京城帮帮团啊。接下来的直播呢由我们为您服务。大家好，我是季彤。 嗯，我是李雷。 嗯， 又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 哎， 嗯， 这一周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两个男生啊，前两天是香露在这儿。那么接下来这两天， 今天和明天， 哎， 对， 是我 来替班。 嗯， 还有季彤。 对，好多朋友都也在这个咱们平台上也问啊，说方明哪儿去了？方明呢，他是有事情外出啊，在这一周呢，可能不会和大家见面。但是您放心，他过一段时间他就回来了啊。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您还是依然可以听到方明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呢一边聊天一边服务。李雷是刚刚也是经过了一个外出的， 对，我正好跟方明我们两个人是时间岔开。 对， 为什么方明安排我周三周四来上直播呢？ 是因为昨天他刚刚回到北京啊。其实在这个暑假大家都有这种想法，出去走一走。 嗯， 对吧。 嗯， 虽然天气热，但是呢因为他各个地方他到了这个暑期，他也有他最好的一些 层面展示出来。 而且暑期啊、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 对， 尤其是呢大学生也放假了，很多大学生呢、也是出去玩，在这个时候呢就正好是有这么一个出行的高峰哈、所以说啊、这个出行成本并不低啊。 是啊，你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出行是 啊，我是被人拽出去的。 哦，嗨， 啊， 你是 被人家出去， 被家长拽出去，不是？ 不是，被朋友拽出去。 朋友啊， 哎， 就是、朋友相约的、 本来我是并不打算出去玩，因为这是热。 哦，对。 啊，其实我更喜欢在家里待 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要拽上一个朋友，其实挺好的。但是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各个方面吧，因为毕竟是暑期，是吧？这个一个是。防高温，但是有时候你到那个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它会有一些气温变化，有可能你还得带点什么长袖的衣服啊， 啊，对， 是吧？ 对，对， 比如说下雨，可能温度就会降下来。李雷这次去的是一个下雨的地方 啊，对，前两天下雨了，后两天还可以哈， 下雨一 点、其实赶上台风啊，下雨啊，就已经赶上个好几次了。 对，冷、那就感觉就冷是吧？这个就是得找长袖穿。我也赶上过一次，去南方，大南方，特别南方，结果下雨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凉啊？穿这个长袖的衣服倒是带了一件，但是。短裤就带的都是短裤， 哦，是这样，那就买一条呗， 是 买一条长裤呗。 还好，我买了一条秋裤，也不算秋裤， 然后把秋裤外穿了是吗？ 就是那种运动的那种， 哦， 知道穿在里边， 哦， 然后外边再罩一个短裤，那种感觉。好吧，那这个说完了咱们的小话题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您这个假期。是吧？在暑假有没有带孩子出去？去过哪儿，或者说计划去哪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您查这五个汉字，然后先关注。在留言， 没错，就可以关注我们的栏目了，还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互动。您需要这个交换的闲置物品，不管是这个转让还是想求购，还有一些互帮互助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啊。因为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我来代班主持， 哎， 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也可以问哈。 是， 每次我主持都要说这么一句。 是，前两天呢好多朋友都在问那个就是工作方面的问题啊，因为。向路那边有职场帮帮团，李雷这边呢有一些这个涉及到法律，其实有的时候一说法律问题，咱们感觉好像离自己挺远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有好多小地方，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就是我怎么去维权啊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就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一个叫德邦物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发了两件货物，是从北京发到安徽安庆潜山。就是说这个货物不是他自己去发的，是有别人代发的，这个运费呢也是别人代交的啊。然后呢这个货呢他们发到安徽以后啊没给送到地方，就是他要发到安庆潜山那个地址，又从安徽啊给发回北京来了。说我呢一直跟他们打电话，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因为这我应该怎么办呢？ 继续沟通呗。 这个、 但发回北京来，您的损失可能就未必会有，再换一个快递公司再发一遍呗， 是吧？就是他带他发货的那个朋友肯定是交了钱了，对吧？这个东西回来以后， 还要商量退钱的问题。 对，他要发回来肯定是有一个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物流公司是不是有义务应该向客户解释呢？是因为地址不详啊，收件人不明确呀、 啊。 是吧？ 啊，这个要看这个，就关键像这样的一个。运输合同啊，这个算运输合同。那么就看运输合同当时啊，这个物流企业和这个寄件的委托人啊，有在这个合同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约定？那一般情况之下，像大的物流企业都会有个格式性的文本哈、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来处理？ 对，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涉及到退这个 运费 的问题、主要是退运费的问题。 但是你说这个运费它发生了没有呢？它毕竟从北京到了安徽。然后又从安徽返回北京，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运费是不是算花出去了呢？ 但是那个您的合同目的没有达到啊！ 哎，就最后就 是对，您是要把它送到目的地，但绕了一圈回来了，等于说并没有送到，合同目的没有达到，那么这时候就应该来退还相应的费用。 对，如果我理解这方面，就是说那个就是物流公司那方面没有履行完他的这个协议，他的这个承诺。 但是没有履行完的原因有可能是发货人自己造成的， 嗯， 是吧？哎， 嗯， 这个您那个那边没写清楚啊，或者怎么样，反正这个里边你们得互相的还是得尽量的沟通，但是他不回电话，就是打电话也没有回应，这个的确是让人很恼火的这么一个问题。假如说一直他不给回应， 嗯， 这个货品呢是不是又收到了这个寄货人的手里了啊？如果收到手里了还好，你只是损失一部分运费而已，如果连货物也没收回来还在那个公司里卡着，那这个作为发货的这一方，这个朋友就更郁闷了。 嗯，但这时候就要确定您这个物品的价值是多少， 嗯， 你有没有填保价呀，有没有确定你物品到底值多少钱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比如说我作为这个事主，我可不可以向比如说法院去求助，我起诉，我让法院给他传票。 那主要是看您的损失， 是吧？ 如果说您那个一直是东西不能够就还给您， 也不能拿到手， 哎，这时候可能您要就是另外一个案由了，可能是一个返还原物的这么一个理由， 哦， 案由返还原物纠纷。 嗯， 那如果说他在这个寄送的过程当中损毁了或者丢失了， 嗯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运输，这是运输合同纠纷当中的一个部分， 哎 啊，算运输合同纠纷。那这里还要看你有没有填保价，因为如果没有填保价的话呢，可能只能按照运费的多少倍来走。 哦， 因为现在的确按照，因为咱们国家这个邮政法呀， 嗯， 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 哎， 因为邮政法呢，实施已经有，我印象当中没有小20年，可能也差不多了。 嗯， 啊，没怎么太修订过，啊，是按照当时的这个社会状况来制定的，啊，而且呢，现在随着物流行业的发展吧，这个相应的这个新的这种涉及到物流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完全的出台，所以还是适用于邮政法。比如说您寄什么东西丢了，多少倍来赔呀，通常都是按照运价。 哦， 这个时候都是按照您的运费的几倍。 哎，对 啊，这所以这个时候填保价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我这东西本来值10000块钱，是吧？ 对， 我运的时候可能花了1000块钱运费， 嗯， 啊，然后我如果没填保价的话，这东西丢了，坏了，就得按1000块钱，只能按1000块钱索赔。那么如果我填了保价是10000块钱，甚至我填10万，也不能填10万， 啊，不能填太多。 填保价的时候，人家也得看你这东西值不值那么多钱。 他是按照这个保价的比例来收钱。 哎，对， 嗯， 所以你在寄的时候，有朋友会觉得我少填点保价，我就可以便宜点运费， 嗯，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您这个便宜就变成了大亏空了。 嗯，所以这里刚才咱们提到出去玩哈，出去旅行，又想到了一点，就是比如说您的行李丢了， 哎， 您坐飞机的时候，航空公司给您丢了 啊， 或者说是损毁了。在因为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存在保价问题的， 因为你之前托运的时候不会有这个环节， 嗯，不会有这环节， 哎，你填不了。 对，而且按照这个相关的就是民用航空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啊， 嗯， 航空公司就是按公斤来赔。 哦， 这是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那他还规定不能超过25公斤或者20公斤呢？ 那 对， 这是因为涉及到一个这个运输安全 的 问题啊。但是呢，他就是按照公斤来赔， 所以 每公斤100块钱。 所以他那个。他那是有封顶的，是吧？ 有封顶的， 哎，大不了我最多我就赔你这么多钱。 比如说，如果说您这个箱子里装的都是不太重要的一些东西， 哎， 那可能按1公斤100块钱，您说不定还赚了呢。 哎，对对对。 那如果说您装的是很重要的， 嗯， 啊，或者价值比较高的一些物品， 嗯， 比如里面装了一些首饰啊， 啊 这个电子产品、电脑啊、照相机 啊、 手表啊等等， 嗯， 那您就亏了， 是吧？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对矛盾啊！你假如说就是出国的朋友，你带了这些东西，你申报吧，你得什么交税啊或者什么的，哎，不申报呢，就直接搁在行李里托运了。 嗯， 就是想着哎我省钱了，但是一出了问题，那就又是一个赔钱的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嗯。好了，说了这么多，这个问题大概大家应该还是应该比较明白了啊，有自己的想法呢可以再和我们分享。另外这位朋友想要求助的是一个家居生活的问题，他说他想求找一个不住家的育儿嫂啊，应该是家里是， 哦， 就是有小宝宝了，但是呢这位朋友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我就想提醒大家啊，您这求助吧，其实可能有朋友能帮到您，但是呢 就是您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假如我就是那育儿嫂，我都看见那条信息了，我怎么找您啊？急死我了，就得。 嗯，的确是， 价格得当面谈啊，这是他的一个要求。这样，如果这位朋友您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其实在这个编辑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也从那个平台上啊给您回了一个回复啊，请您把电话补充上来啊。那么节目刚开始，我还没来得及看有没有这个您补充的电话啊，如果有的话呢，您发送给我们。 嗯，好的，再来看这样一个求助的信息啊，这位朋友说了，说爱人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走路的时候呢腿发麻，去了很多医院都看了，针灸也做了，按摩也做了，但是还是不见好转，去西医看，西医说那就手术吧，但是啊家里人不让做，可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比如说他爱人，比如你这听众和他爱人的孩子啊什么之类，这个其他的这个家人哈、啊、不让做，所以说呢这位听众也很为难，到底是做好呢还是不做好呢，是保守治疗好呢还是直接手术好呢，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啊，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位听众来说一说， 是吧，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走路的时候腿发麻，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好的中医的疗法或者物理的疗法，这个目前为止来讲，这个西医的手术的这个疗法是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最治疗最彻底的一个办法 哦。 这个我母亲啊前几年就做了这个手术啊，而且那个医生说就是你趁着年纪 还能做得了手术， 对，越轻的时候越早做越好，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骨骼那个钙啊，它流失的就越厉害。到你的骨骼那个呢，就是已经就是很拿咱们俗话说呀、啊，都糟了，都把不住那个钉了。那你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更困难了啊。这个，所以我是这么一个建议啊，就做完了以后，从我母亲恢复的这个状态来讲，一直到现在这么几年了，还都是 还不错， 好的 是吧？ 对，他如果这个发展到严重的时候，他那个椎间盘会脱出来，会从那就两个腰椎中间它会脱出，然后呢那个腰椎它两节腰椎它会形成一个夹角啊，这个弯得很厉害，到那个时候就连腰直都直不起来了，特别特别痛苦。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在咱们国内吧，在这种一甲的大医院里边， 三甲 的大医院里边， 一甲小医院了， 对，三甲的大医院里还都是很成熟的。 你 比如说咱们那个什么中日医院啊什么的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看看能不能分享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这位朋友有一个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如果有这种信息或者有这种资源的话，可以帮一下我们这位听众。 好， 这位听众说他想求一个电视剧《人长侠》 哦，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还有《青松岭》的 DVD 光盘， 这都是那个老电影 啊， 是吧？ 任长侠，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河南的一个公安局的局长， 对，他是一个先进人物， 对，先进人物、啊。 然后就是专门给他， 好像任长侠也拍过电影， 对，也有电影， 有电影 啊，包括像什么孔繁森啊，什么、这个、 对， 还有李雪健老师演的那个先进人物的那个电影，他好多一批这样的片子， 王进喜是吗？ 不是王进喜、 啊，那个 像。在嘴边上想起来了啊，就是说这种的老片子的 DVD 啊，恐怕现在在市场上，你到西单图书大厦什么的，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看看能不能买得到。再有就是从咱们收藏的朋友的手里头去转让了，看看有没有朋友啊能够转让给您。 对， 他有没有留联系方式呢？ 有留联系方式啊，这个电话呢是1314-101-9594，1314-101-9594。 好， 您看这个 DVD 啊，现在可能想买到不容易了，是吧？ 那问题是那机器还有没有？ 机器有可能有， 也不好买了。 我们家倒是有一个，但是不读盘了已经。 你这个常年不用，因为那个东西，它常年不用以后啊，它那个咱们叫什么针叫什么磁头啊？它那个或者光头啊，这个表面它也会氧化，然后 对，读碟的能力就差了。 你还老得就是有那种特别的清理剂啊什么之类的、 嗯、 原来还老得清洁的。 嗯，对， 关键是现在好多直接咱们都通过各种盒子呀、 嗯、 各种网络呀就都直接看了。 嗯，对 对，买这盘的真的是少了、啊、 嗯，对。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这次我出去这个旅游的时候， 嗯， 跟这个当地的朋友，跟这个东京的朋友一块吃饭，我们还聊起这个问题。 嗯， 就是您说这个社会现在都如网络都如此的发达，如此的先进了，咱们国家基本上 DVD 卖 DVD 的这个店都很少了。 对， 但是日本的 DVD 的店依然非常火爆。 哦， 哎， 就他们更趋向于喜欢这种，这个有点传统的这种感觉。 再比如说，你看哈，说现在这个网络购物啊，都这么的发达了，很多朋友根本就不去商场了， 哎，兜里都没现金。 很多商场呢，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试一试这款衣服， 对， 然后呢，直接在网上下单，网上买了， 嗯， 这导致实体经济并不算特别好，有一些低迷哈。但是网络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日本依然不是这样。虽然当地的这个网络购物也挺好的，但是呢，实体的商场依然是人头攒动。为什么？这是今天我，就是那天我跟朋友聊的。后来呢，大家总结出来一点，就是第一呢，是人家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到位。 嗯， 比如说，我想在网上不花钱，我看一个电影， 哎， 做不到， 就是你也得跟去买盘一样的花钱， 一样，对 啊。 而且还有比如说很多电影它的发行渠道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电影、 嗯、 我就是在网络发行 DVD、 哎、 发行蓝光盘， 嗯 啊，有些的电影电视剧我就是在网上来放映， 哎， 所以说呢，我想要看我喜欢看的可能网上找不到，我只能去花钱看电影，花钱买 DVD， 所以才形成了现在的这种局面。 嗯、对，是的、嗯。还有就是，比如说在网上的一些东西哈，我们会发现日本有时候网店上卖的东西反而比实体店要贵。 哎， 然后呢，有一些限定款，它只有在实体店能够买到。 是，嗯，它有一些营销的一些策略。 对对对， 嗯嗯，好吧，那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如愿啊，买到您这个老电影的 DVD。 嗯，是的、 哎，有朋友能转让给他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平台。 嗯， 好，接下来看看转让的这些朋友们都有什么东西要转让出来啊？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九成新的48伏的电动折叠代步车。哎，这种车现在还挺多的，我在路上见着好多朋友骑这种，就是、 嗯、 就像过去那种折叠小自行车，然后但是它有电动，它是可以充电的，哎，骑着不那么费劲儿啊，这种代步车。啊，这位朋友要转让出去、嗯、 但是还提醒您一下，前两天网上流传一个视频、嗯、就是他们家的那种电动折叠车在家里充电， 哦， 然后一下子爆燃了， 对，这个也要注意、 啊、安全哈、 这个、安全 一定要注意，还要不要图便宜、嗯、买一些正规厂家的产品， 对， 还有就是转让，这是转让 啊，我说一下他电话， 哦，电话还没说， 这位朋友电话是13718825892，13718825892。嗯， 这位朋友转向供桌，供桌是什么？ 它是一个，我看了这位朋友发的那个图片了， 哦， 它是一个土，是一个红木的东西。就像那个就是老式的，就是放个关公啊，那个、 哦、 就那样的，哎、这个那个形式的一个桌子、 哦、啊，就是上面供着佛像、是吧？ 它也不一定吧，就是它后边有一个小背板， 哦、 有一个背板，像一个小的这个，就像那个我们那床头柜似的，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背板后边竖起来， 嗯， 它那个东西呢是一个红木的，所以它价格还挺高。 哦，2000块钱， 哎，2000块钱、 啊，还有个轮椅，原价980，现价450。 嗯， 这位朋友联系电话呢是13161833689，13161833689。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呢是一个全新的绿色的钓鱼椅，可以折叠的那种、 嗯嗯、 啊，这个随身携带，十分方便，很轻巧。出去钓鱼呢，把它打开以后往河边一坐，这个就比较舒服，省得您找个砖头什么的，还挺硬的啊。它的转让价格只有20元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这位先生联系，他的电话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的没有开封的文件夹，可以插 A4 纸80页、60页、40页不等，还有稿纸啊，还有 大小万能 表，万能表 笔记本啊，等 等，都是优惠转让哈。电话呢是13240009269， 13240009269、嗯、 这也属于一些文具、啊、 文具对、嗯、 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两个闲置的锅啊，一个呢是电锅多功能的电锅啊，采用了日本先进控制技术啊，蒸烤炖煮烧炸一锅多用啊，还不生油烟，清理起来也很方便，原价呢200多，嗯，转让价110元。第二个呢是一个电炸锅啊、嗯、就是用电的，它是一个炸东西的锅，可以炸薯条啊，啊炸鱼啊，炸鸡翅啊，炸鸡腿，羊肉串，排骨，蘑菇，蔬菜等等。 嗯， 这家伙您这一大串我们都馋了。原价200多，现价90元转让啊，两个锅啊，转让价格呢一个是110，一个是90元。联系电话是18310568526、嗯、18310568526。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保温桶， 一组 啊， 他说两个保温桶连在一起的那种， 哎， 是上下连的那种是吗？哎、 我觉得应该是上下， 应该是哈、啊，左右连 也可以， 连 也有、啊、 也有是吗？ 对， 对，但是通常是上下连的比较多 啊，因为上下连就跟一个滴漏似的， 哎，对对， 是吧？ 提着方便 啊，30块钱有商量，全新的哈、 啊， 地点在红领巾公园附近。这个地铁6号线十里铺啊、 哎、 大概那个位置哈、啊嗯、电话呢是13699267330 13699267330。 哎，这个东西送个病号饭什么的是吧？ 哎，对，很方便、 哎、 没错， 粥啊，煲个汤啊，都比较方便啊。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两个轮椅，一个呢200元九成新，另一个150元还可以商量啊，这两个轮椅的报价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九成新，转让价200元，一个呢是150元。地址在王府井附近，电话是13701294647，13701294647。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免费送一个小鱼缸，是长40厘米，高22厘米，深16厘米。 嗯， 啊，联系人呢是一位朋友，他没有说自己姓什么，他留了自己的微信号，同时也是手机号，13691425733，13691425733。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呢是一堆东西啊，就这位曹先生呢，因为搬家，他需要转让一批闲置的家居用品。 嗯， 这位朋友呢，他也是第一次在咱们平台发信息，特别的认真，他把他要转让的20-30件物品啊， 全拍下来了， 每一件都拍了图片，都发在这儿、 哦， 然后还写了信息， 哎呀， 还留了电话， 哎呀， 但是我们节目啊，这个就是时间有限，我们也不可能一一的在这儿给您去都宣布。也不可能把您所有的东西全都一件一件的放到我们的订阅号里，希望您呢就是把它就整合一下啊，大致的这个编辑一条信息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呢先简单的给您综合了一下啊， 嗯， 咱就是一批啊，这一批里包括什么呢？纯实木的大布艺床，纯牛皮的名牌沙发，名牌热水器等等等等，多件物品啊。这位曹先生联系电话是18611311400，18611311400。 嗯，东西还真不少， 对，全锅端哈哈、嗯。如果有朋友您正好想是吧，您有一个房子闲置的，想要往里续点东西，您可以跟这位曹先生交流交流。 嗯，好的好的， 好， 好，再来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哈、啊嗯，说这个有一个是好孩子推车。200块钱有商量，还有一个小孩6个月吃饭的小饭桌，100块钱都在89成新。 嗯， 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这位听众联系，这位听众住在朝阳公园西门，说质量很好啊，电话是18611209398，18611209398。 好，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上半时段的服务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在简单的广告和片花之后呢、 嗯、 朋友们可以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半时段我和李雷继续为大家服务。 好，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好，我们这里还有朋友的信息刚才没有说哈，刚才在上半时段最后集中的说了一些转让的信息，下面还有一些求购是吧， 求购啊， 求购信息 还有求助的信息， 求助的信息、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求助哈、啊、他是说脚气药膏那个没说呢是吧， 对 啊，这位朋友说呀，我有一种治疗脚气的药膏， 哎 啊，自用很见效，现在呢还有两盒没有开封， 嗯 啊，说很好用啊，如果哪位朋友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这位听众取得联系，这位听众的手机号跟微信号也是同一个号哈、啊、 嗯 是13718140144 13718140144， 这实际上他也是回复的昨天一位朋友的问题。 哦， 那位朋友想求助一下，就是他老伴儿的那个脚气啊，犯得特别厉害，有没有这个好的办法？ 嗯， 这位朋友应该是给那个求助的朋友的回复。那另外有朋友反馈的信息说，我昨天呀免费拿到了一位咱们的团友啊，就叫龙鹤传人的那位老师傅，免费送给我的吸尘器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出了他要免费赠送这个吸尘器的这个信息。那么下午的时候，龙的传人及其夫人啊，这个是不怕天气炎热，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啊，这个非常这个热心的就把东西给我送到了车站啊，非常感谢啊这两位和蔼可亲非常热情的老人，那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一定要学习他们，一定啊把我们这个帮帮团的这个精神呀给贯彻下去，要像他们那样去帮助别人啊。 哎、 对，这个也是特别高兴，我看这写的呀就是有点这个晕晕乎乎啊，这里边这个字儿呢有的多有的少的，反正我念了念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好，刚才不是有朋友想要问有没有任长侠呀，咱们的牛百岁呀这样的电影吗？ 哦、 刚才有一位听众就说了啊，也是那位龙的传人哈、啊、 嗯， 他说呢那位要 DVD 老电影轻松领啊、包括他手里还有艳阳天，金光大道这样的老电影，他说呢我手里有啊，但是呢没在身边，在平房存着，我赠送给您，您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好，他留电话了吗？ 啊，龙的传人目前 没有啊， 他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对，他是咱们的老团友，还是我记得还是咱们的一个版主吧，还是、 哦、 他们有一个这个经常聚会的这么一个这个小的这个群、 对对， 群主、啊。 然后那另外一位听众说了，说这个李雪健先生演的那个是县委书记焦裕禄。 哎，焦裕禄，对， 焦裕禄 是一个，后来他还演一个就是杨善洲。应该是 哦、 他这个李雪健老师那个形象他特别的这个适合扮演这样的啊、 好，刚才咱们不提到 DVD 吗？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呀手里有好多 DVD 哦， 还有过去的录像机和录像带， 嚯、 啊，真是有年头了， 真 估计那个录像带的那个磁啊，有的可能都 要 消了哈、啊。他说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呢？ 嗯， 或者说谁知道能够有什么用呢？ 嗯， 或者哪位朋友想要呢？我可以转让， 好、 这位朋友想转让，电话呢是13910551855，13910551855， 好，那咱们就这个看看吧，大家有没有这个跟他分享的啊？这个，因为我觉得现在主要就是收藏这种就是情怀的东西啊，在收藏圈子里恐怕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可能性，好， 我自己家里是攒了很多 DVD 的， 对吧？哎，假如说你，比如说你这有点绝版的，我想跟你交流交流，是吧？我也想要点，你 不给。不给、 那就打起来了能上你家看见吗？ 因为是当时我收藏了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电影，比如说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上研究生的时候读记录电影，当时用了很长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买了一些经典的记录电影、 你也就一套、 带摄影机的人啊、还有奥林匹克啊、这都是当时的著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拍的， 都是 很珍 贵的， 根本找不到了，网上也找不到。 你不给我出钱行不行？我出， 那不给 一万块钱一张 那给 你看有这种可能性吧，就是 有可能性， 收藏这个市场它就是这样、嗯、就是我不惜代价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那有可能就是收藏就有这个东西的人就被打动，对吧？ 对， 哎，所以这个里边、嗯、但是这个里边它可能它会也会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啊，你比如说这对方反悔了怎么办，是吧？ 嗯， 然后那个东西 签个合同吧， 哎，对，拿到手就不适合自己的这个考虑想法， 版本不好怎么办？ 哎，对 吧？ 所以这里边它也会产生一些矛盾纠纷、 嗯， 而且这种就是藏友之间的这种交流吧，好像很少，就像你说的，还俩人还之间签个合同， 那、嗯、很少， 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东西、 嗯， 所以这里边大家也要注意啊。咱们就多说了两句。 嗯、 另外，这位朋友也很高兴的告诉我们，昨天我求购那涂料啊，已经求到了、 嗯。 昨天他求购那涂料啊，他要的很少，他就刷一个大概6平米左右的那个墙，他说有半桶，其实或者说是吧，剩下点那个就够了，啊，不知道是您，这个就是包括颜色啊，他说原来是淡蓝色的，那只要能盖住那颜色就行。 嗯、 他说要谢谢帮帮团，谢谢知春路的王女士，她给了我一桶多，有一桶还是没开封的、 哦。 我说给钱吧，人家也不要，还给我送上车，真是太谢谢了啊！谢谢所有给我打电话的团友们，我也要记住帮帮团的口号，要想感谢我、嗯、就去帮助别人。 嗯、好，这位朋友可能是想学滑板哈。 哦， 他呢自己手里有二手的三星数码相机和二手录音笔， 嗯， 想用这两个来换一个二手的电动滑板。哦、 电动滑板、啊、 电动滑板，这还是个电动滑板，他、哦、可能不是想学滑板，就是想路上用。其实现在有时候我觉得那种一些、嗯、这个我看到路上有人那个蹬着滑板就在路上走、 哦、 还有那种用那种身体的前倾和后仰来控制这个前后走的那种车， 嗯， 其实我觉得那些车都是不安全的， 对、那个、 都不应该上路。 哎呦，现在好多小孩儿啊，都是小孩儿吧，就是年轻的这个朋友啊， 嗯， 他用那个电动滑板车，他觉得就是从家到车站这一段距离啊、嗯，能比较怎么说比较快捷吧， 嗯 啊，但是那个安全系数真的是有点低啊。 对、 嗯、 关键是呢，第一这个有法可依，这个法要有， 对， 对对对， 第二呢有法必依啊，必须要去遵守、 嗯、 然后执法必严非常重要，有了法之后没人管那不行。 哎， 那我们说禁止电动车，禁止一些时速超过现在是已经到25公里的电动车上路，那管理要跟得上， 没错 啊，才行。好，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 好，咱们接下来呢，再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嗯， 他说刚才听说就是转那个电压力锅呀、什么电炸锅呀那些厨房用品，我觉得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个电压力锅，它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不可以不加压，就当普通的电锅使用呢？就是不让它打到这个什么超过100度啊，说这个这么使行不行？我理解您那个想法哈，就是说我不加压，不加压，但是那你就意味着你不能把这盖儿给它扣死，是吧？ 嗯， 啊，你敞着锅盖儿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但是呢我加温啊，这个我觉得没试过，我在生活当中我真没试过，因为之所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就是想方便一点哈，说扣上以后一选那个温度就不用管它了。 嗯， 您这个呢，您要是说这么加温的话，开着盖您还得老得照顾着它，老得看着它那个它里边是吧，开了没有啊，有没有吐出来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哎，这个使用起来这样的话有点费劲啊。 嗯， 再有一个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电饭锅的那个内胆啊，它不都有那有一种是那种有不干就是不粘涂料的，是吧？这个电压力锅呢也有是内胆带这种涂料的这种。他说我不想让老人用啊，说有没有那种纯不锈钢的内胆，不带这种涂层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期我买的那个电压力锅呀，它都是配两个内胆的，一个是带涂层的、嗯、一个是就纯不锈钢的。 嗯，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就全都都是带涂层的，没有那个不锈钢的那个内胆了。如果您想要的话，可以去一些专门卖这个东西的这个超市也好，或者专门的商店也好，去 单配一下，关键是看尺寸合适不合适， 嗯， 是吧？其他的朋友，如果您知道哪有单配的，是吧？那个，哪有这个就是能单买的，您分享给我们，我们在平台上呢也告诉这位求助的朋友，好吧？ 这还有一位求助的朋友，他说呢，我有一桶过了保质期半年的油， 我的天哪，什么油啊？ 还没有开封，还能吃吗？应该是食用油吧， 花生油啊。 啊，对对对， 哎呀， 这个尽量还是别吃了吧。 建议就别吃了。 嗯， 但是你说这种油它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嗯， 就大量的能用到的哈。反正你要是日常小的什么起点润滑作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还能用一点。 嗯， 但是这么一大桶，恐怕这个。 哎，大家如果有什么主意，就是这桶油倒了也挺可惜的哈。但是吃呢，过期半年了，毕竟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反应。 你倒了，你也污染环境是吧？你要整桶的扔出去，那万一被那些这个不法分子给捡了，你也干别的， 嗯， 啊，也挺危险的，所以还挺不好处理的这事儿啊。 嗯。 嗯，对， 所以大家呢，给这位朋友出出主意，应该怎么办呢？ 哎，这个一桶过期的食用油怎么来处理？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朋友们求购的一些信息吧。这位朋友呢，想求购老年轮椅啊，他说手动的、电动的都可以，但是要求呢，就是价格便宜一些。另外，他还想求购一个电动三轮车，就是后边能坐人的那种啊，能正常行驶的，是接受价格呢500元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低啊，因为我觉得那种后边还能带人的那个电动三轮车， 嗯， 怎么着，如果您买新的的话，也得是3000-5000的吧，3000-2000的。如果是500元的话，要转让，那这个车可能也够旧的了。 嗯， 能不能正常行驶的这问题得画一问号了。 对，那电动三轮车呢，现在其实已经咱们国家出台最新的这个法规了，来规定它，就是它的这个行驶速度最高不能超过25公里。 对， 那如果说时速超过25公里呢，那您就是开机动车上路了， 那叫改装。 这时候 啊， 那这时候您就需要有驾照了。 对， 那如果说您没有驾照，还骑了一个时速超过25公里的电动车上路，您就是无证驾驶， 那要被警察叔叔罚款了。 对，如果一旦出了交通事故，那您就要承担责任。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呢，这点一定要这个注意。 好的，你看这个李雷在这儿，就随时的都会有法律的这个提示。交给大家。 那还有人说我是棒槌呢。 他是好像是你是没记错了还是怎么着的，那个是他说是一个着火的，不是那个滑板车，是一个什么别的一个东西啊， 是个滑板车 啊。 他说我说成轮椅车，其实我并没有说成轮椅车。 我也没听到你说成轮椅车 啊。对对对对， 没关系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咱们这位朋友呢，求购一个铁架的小拉车，我理解是那种购物用的那种，对吧？铁架的，有一个袋子，一个布的一个这个袋子在上边，能拉5-60斤的重量。这还不是那个，不是我理解的那个了。铁架的小拉车是不是那种装卸货的那种？哎，能拉5-60斤的啊，价格面议。电话是13681249441。13681249441。 这位朋友呢，有90斤以上的茶具盖碗4个。配套呢4个茶叶罐。配套茶叶罐3个。一共60块钱可以商量。地方在北三环，联系电话这位朋友也留了，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8成新以上的这个山地车，或者是24以下的折叠自行车也行啊。价格呢60元左右，它在航天桥附近。转让呢自行车要求在海淀区西三环附近就可以了。这样比较方便联系啊。电话是13011277575。13011277575。 好，再来看一下，就是涉及到腰椎间盘突出的那个问题。有一位听众说了白桦树哈，他说呢，我记得听专家讲过，要是比较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可以考虑手术。 是 啊，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保守治疗。其实这个还要具体还要听医院的。 对，你看像他求助的这位大姐，她说到的那个状况哈，已经就是影响到走路，但是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呢是腿发麻，还没有到不能走路的状况，也可以考虑保守治疗一段时期。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吧，就是这样，保守治疗，最后的，就是它很难治愈啊，最后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后还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啊，这要考虑清楚。啊，另外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他说我这嗓子老发炎，我治疗了一年呀，效果觉得不怎么好啊，哪位团友呢有什么高招，或者您知道哪能治得比较好，您分享给我吧。他留的电话是13718928484，13718928484。这个我们和您特有同感，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呀，我们也老是受咽炎的苦。 是，没错。 而且这个咽炎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不说话，因为我们得在这儿主持节目。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您也会听到我们咳嗽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那种状态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需要自己有一个耐心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吧，就是说您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那您就生活当中多注意点呗，少吃，别吃辣的，是吧？好好休息好，别吃太刺激的东西，这是等等吧。这是一些注意保护的措施。 对，这位朋友呢，要这个有一个帮忙哈。他说：“季彤、李雷，你好，我有三个老朋友，关系比较好。我们想组建一个小型朋友圈，但是不会操作。我猜呀、应该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群是吧？是不是手机里面微信的群呢？他说不会操作，能不能教教我？刚才我看了一下 操作， 对，其实很简单哈。您手机微信在这个右上角有一个加号，您点开那个加号，加号呢会出来四个选项，比如说这个加朋友啊，扫码啊，让别人扫您的码啊，然后最上面的那个就是建朋友建群人点一下最上面的那个之后呢，就会出来您所有的好友，然后您就把您想建的群那几个朋友都一一的选中，然后一结束 它就形成了一个 就可以了， 对，形成了一个小群体， 对，形成小群体之后呢，如果是您建的，那么您呢就是这个群的群主了， 群主了， 就是群主了那可以给这个群改名，谁看不惯还可以踢出去但是提醒注意的是哈，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 其实不管是网络还是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没错， 如果这个言论不慎，随意的侮辱别人，说别人用一些不大恰当的言语，那么您是要承担责任的， 没错。好，接下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他这位朋友想求购的这个东西啊，挺有意思，是小孩玩的一种玩具，就是儿童推的铁环，他想求一套。 那是什么？ 推铁环你没玩过吗？ 没玩过。 哎呀，你90后，就是一个 我知道了， 明白了吧？ 我知道了，是那个铁环，然后有一个什么长把的东西，可以推着铁环往前跑。 哎，对，铁环对于小孩来说，那铁环挺大的然后它有一个长把他推着那个铁环可以搭在这个马路上啊跑来跑去的玩当然现在这种玩具呢，它就是上你要到街上玩吧，有点危险性太大了，是吧？这街上都是汽车，你得带着孩子呀，找一个小广场没有这个车的地方， 对，现在北京有很多那样的，比如居民公园也都是免费进的哈，就这些地方很合适。 其实我们小时候家长就是那会儿好像你也没什么地方渠道去买，或者也没有卖的，家长就会给孩子做这个，然后有一小环套住了，用那个铅丝儿那个弄一个圆圈现在应该有卖的他想求购这么一套稍微要新一点儿。这位朋友住在团结湖附近这是一位吴先生，他的电话是13693352006，13693352006。